大家好，我是毓敏。首先我要在这里多谢过去十几年来对 MyRadio 不离不弃的朋友。没了你们的支持， MyRadio 今天不可能继续发声。我要在这里呼吁各位朋友继续支持 MyRadio。MyRadio 台湾直播室已经启动了一段时间。除了毓敏原有的节目在这里做直播和制作之外，我们也制作一些新的节目。不久之后呢就将会退出。我们现在多了很多新朋友，啲新订户，但是我们希望会增加那个订户的数目，去到最好呢就超过30万。所以希望各位朋友呢可以介绍你的朋友去订阅 MyRadio 的 YouTube 频道，这个是对 MyRadio 的支持，令到我们的声音无远弗届。第二呢就是付费支持。你可以通过交月费啊，或者即入这个 Patreon 做会员啊，咁你都可以支持这个 MyRadio 嘅。天涯若比邻， MyRadio 继续发声。 咦，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Radio 嘅直播节目嘅？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Radio 嘅频道噶啦。 梗系啦，嗱，订阅完 My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，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，再选择全部，咁 My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，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啊！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。仲有一样嘢，千祈唔好唔记得喎。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，交节目月费嚟支持 MyRadio 啊嘛。而家除咗经 PayPal， 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费添。 毓敏踩场，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好，翻嚟第二节啦。林郑冇得留低咧，就同中共权力斗争无关嘅。OK， 啊，即系呢个唔系好似以前，即系你譬如毛泽东时代又好，系嘛，或者即系嗰个所谓权力斗争或者阶级斗争最激烈嘅时代。咁当然咧有唔同嘅派系噶嘛，系嘛。咁你嗰阵时你斗刘少奇，咁啊梗系斗埋邓小平、彭真呢啲啊嘛，你同一个系统噶嘛，系咪？除恶无尽，一定是这样的，是吧？就通过所谓阶级斗争来做藉口，是吧？要你走资派还在走啊，什么斗苏修啊，中国黑道晓夫啊，全部用这些来打击对手的嘛，是吧？那又是有对手的嘛。那今时今日习近平有什么对手？他用什么派系斗争啊？现在老实讲，屌你什么定于一尊，是吧？屌你天下治港一人独治，是吧？是一个独裁者，是吧？咁所以你林鄭呢啲作為一個地方領導人，係咪佢落台就唔牽涉到同呢個所謂權力鬥爭無關嘅，否則嘅話佢就會死得好慘咯。咁而家咧，佢下場都會好慘過去預見，我話俾大家聽嚇。咁有可能俾個政協副主席佢做㗎，係嘛？咁啊點啊？係咪？梁振英唔係政協副主席咩？佢夠恨做特首恨到發燒啦，佢夠想翻閹啦，係咪？咁屌你咩？而家咪攬炒啦，係咪？即係我提議噶嘛，你一個就冇得留任，一個就翻閹，係咪？早輪咧仲喺度吹兩件大事，一件咧就係呢條友有機會，呢個係出自屌你即係香港01嘅嚇，咁佢有機會做特首，屌你咩真係係嘛？得到中央嘅祝福㗎啦，可以去報名㗎啦，咁而家未知喎，可能過兩日。有喎、啊，咁而家有消息話唔係啊，佢而家做呢個總選舉召集人啦、啊，做特首嗰個係李家超啊，屌你咪！嗱，而家有一樣嘢幾乎可以肯定嘅就係、是，你個提名期過咗之後咧，就得一個人獲得提名嘅啫，嗰、那個就係、是、即係未來嘅特首，係嘛？咁而家咧就傳到好行嘅就係李家超呢個太監 ，OK？ 咁有時共產黨，我覺得佢真係好嘢嘅，佢揀人咧，佢有佢一套嘅。你话几捻样衰呢个人，系咪？横睇、掂睇、左睇、上睇、下睇，都系一个屌你老母奸臣嘅样，系咪？一个太监嘅样，屌你老母八字眉啊！喂，你香港你真系咁多年来，你见唔见到系一个系端端正正嘅人，系咪？个样端端正正，似一个屌你咩领导人嘅嚟做特首咧？屌冇嘅喎，老懵懂系嘛？咁佢系胜在有钱啫，屌你老母佢。即系董浩云个仔，东方海外咁啊，一早喺港英时代已经安排佢做行政局成员噶啦，即系中英大家有个默契嘅，系嘛，好清楚啦，怼佢入去行政局，系嘛，商家嚟嘅啫嘛，点咩？唔系入行政局之前，屌你边个识佢咧？ 彭定康时代的行政局议员来的，这个是。是不是这个是一个过渡后过渡期的一个安排，那么这个做特首咯，是不是？那么那时行出来的人都似样的嘛，有杨铁良啊，吴光正啊，都所谓的四四正正啊，是不是？屌你真系个个都三千八角嘅，你睇下梁振英个样系嘛，系嘛有样睇噶嘛？而家最好啦，我哋呢度有打片望到同而家做紧节目嗰、那个，屌你咩就真系，我发觉我样一啲都唔衰，有啲人话我样衰增加我啲人，我就拍埋呢啲，我点会样衰啫？系嘛，正气过佢哋九倍啦，系咪？冇个似人样嘅插婆，你睇嘴藐藐系嘛？所以我话相由心生，你越嚟越丑样，我好卵兴啊！我喺立法会讲佢呢句，啲女人最罩忌噶啦。咁啊点啊？威咗几年，咁而家点啊？而今日死狗咁咯，系咪？最妙就系今日讲嗰句够钟翻屋企咯，翻去屋企咯，真系好笑。呢句真系可堪玩味啊！够钟翻去屋企，屌你好多人，香港人，你够钟死啦，屌你老母，你够钟早唞啦，系咪？够钟翻屋企，系咪？家庭第一，家庭第一，你就唔应该做特首啦，系咪？你做特首，你嗰啲家人因为凄凉啦，你睇嗰个屌大学教授嚟噶嘛？屌你咪企喺你侧边，个国歌又唔捻识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系咪？屌你咪真系个样牛牛斗斗，喂假假地都系一个学者，系咪？一个大学教授，屌你真系就系，因为系你插婆嘅配偶搞到咁凄凉，屌你咪真系！你睇下呢个李家超，屌你咪全家都系英国人，系咪？咁而家佢做特首，佢梗系唔可以有英国国籍啦，系咪？做政务司司长都唔得啦，系咪？咁但系共产党，咁你而家事有孔明睇，如果系佢做，咁又系政务司司长喎。曾荫权系政务司司长去做特首，系咪？林郑月娥政务司司长去做特首，咁而家佢做嘅话咧，又系政务司长去做特首，系咪？咁即系话，点解共产党就好中意政务司司长？为咗要俾佢做特首，就有一个保安局长，系咪？就破格作声，就做呢、這个即系政务司司长，啊！啲人跌晒眼镜。如果共产党啲嘢，如果你估到嘅，嗰、那个就唔系共产党啦，系咪？咁但系而家你事后睇下，咪有迹可寻咧？佢俾得佢做政务司司长，咁佢就真系一个其中一个 potential candidate 嚟噶嘛？咁所以早前咧就吹话陈茂波同佢嗱，当然陈茂波个样咧就四正过佢好多啦，系咪？咁啊呢啲人冇份咯，系嘛？咁当然而家系咪李家超都未知啦，咁但系就即系我今日同啲啊即系熟悉内情人士，我又学呢招先，屌咧我唔会爆人哋个名，好似李慧玲呢八婆，屌咧后屘喺度鸠噏今日系嘛？个个都边个够胆估咧？所以我系好佩服即系。屌你某人嘅，佢铁口直判林郑月娥一定连任，起码够胆讲先啦。屌你真系，我就真系唔够胆讲啊！嗱，你睇下我点讲啊？诶，嗱，而家唔系威水版嚟嘅，即系我只不过系分析嚟噶啊。嗱，呢个系2022年嘅2月11号，都未有2月15号曾即系呢个习近平发圣旨，关于呢个防控疫情，然后搞到百几万人。屌你即系确诊，语言失禁，行为失常，插婆精神错乱，仲有得留低？呢个系2月11号嘅郁敏特区，大家重温啦呢片系咪最好噶啦？系咪有片噶嘛？大佬有片有真相系咪？你可以揸住呢片嚟屌沟我又得系咪？嗱，跟住。即系我诶，郁敏特区又有啊，我做踢爆、做踩场，全部都有嘅。咁我哋而家回顾一下，咁我就顺便分析啫，系咪？咁啊，但系即系大家又得闲可以将呢啲片又拎去即系 share 啦，俾大家睇下啦。OK 啊，即系讲冇用噶，系嘛？屌你有片有真相啦！呢、这个系2月16号啊，插婆抗疫不力，即系15号啊，15号发呢个圣旨。咁我16号就写咗一篇嘢。插婆抗疫不力，搞死香港，砸低龙岩大路下旨，压倒一切。屌你真系， 不是标题党嚟噶，你睇入边讲咩啊？就系、是、话你条友，屌你，你冇运行噶啦！我话俾你听，而家要佢喂龙颜大怒落圣旨，即系话你抗疫不力嗰阵时都未有大爆发啦，即系开始出现六七百啊嗰啲咁嘅数字咋 ？OK， 好啦，跟住到二月十八号，又系郁敏啊！佢话呢个系啊，插破特首任内呢几年，竟令东方之珠沦为人间地狱，又喺度声讨佢嘅。屌你真系，即系我哋将呢啲攞出嚟俾大家睇咧，就系话，喂，我一路喺度观察，然后分析，就话俾大家听，个结论就系佢一定冇得留低。好，跟住有啲人我列啦，又系郁敏特区，点解全部郁敏特区嘅冇嗰啲屌踩墙啊、踢爆嗰啲都有噶嘛？系咪？好啦，呢、这个呢一篇咧系三月廿一号嘅。拆破滅港，罪行滔天，冇得留任，已成定局，好快揭曉。哇，咁撚大膽，我哋呢啲用乜嘢變成咗燈神啊？佢有得連任係咪？咁我都係話俾大家聽，我係用常識啫嘛，係咪？用常識就包括我對共產黨嘅認識嘅常識，係咪？冇得連任，已成定局喎，好快揭曉喎，啊！咁嗰陣時仲有人同我拗㗎，係咪？咁冇所謂啦，你要輸贏都好行啫，都係大家都係斷股冇辛苦啦。咁但係我哋係即係用常識嚟分析啫。跟住再睇啦，係咪？呢、這個呢就早幾日嘅，你知唔知啊？我知道佢掛得，係咪？我就話呢，你請呢條叫咩？國仇家恨有排同佢計，插婆冇得留低，都唔好咁快死住。屌你咪真系同你计数，系咪？国仇家恨啊！国仇就是香港嘅仇，家恨就好多人俾你拉咗坐监，亦都好多人不明不白咁死咗，系咪？呢啲系国仇家恨，系咪？你冇得留低，屌你咪！香港人都要报呢个仇，有排同你计。屌你真系！系嘛？等待呢个纽伦堡审判来临嗰一日，屌你真系！你估你走得甩啦？所以唔好死，死咗就大镬啦！死咗咁你真系，屌你咩？唔通边个尸啊？系嘛？所以最好唔好死住，系嘛？好啊，跟住仲有啊，冇啦！你净系整特区啊？嗰度仲有好多有踢爆性啊！你真系咁烂嘅你，啊，净系整特区，净系郁敏特区，佢踢爆啊、踩墙啊，全部都有噶嘛，系咪？讲翻即系头先我话其中一个死因就系近嘅嚟讲就疫情啦。咁之前呢个反送中呢一个咁嘅所谓逃犯修订条例，即系其实我之前无论写文章或者做节目我都讲过嘅。你系一个错误嘅决策，然后你屌你咩即系明呢个错误嘅决策就系刚愎自用。我就絕對唔相信就是共產黨叫你立一條逃犯修訂條例嘅，呢個同香港安定有咩關係呢？有啲人話唔係啊，大陸好多逃犯香港噶，咁但係你而家冇大陸同香港之間冇呢、這個即係互相遣送逃犯嗰個協定，咁你一定要立條法等可以送終，咁就咁樣嚟嘅啫嘛，係咪？咁佢當時嘅講法唔係話送翻大陸嘅喎，屌你咩？喂，海外其他嘅地方。系嘛，都要有呢一个所谓，即系要修订呢个逃犯条例，令到同嗰啲冇互相遣送，即系呢啲罪犯嘅嗰啲国家，系嘛，就可以签一啲协议啊嘛，立一条咁嘅法，佢修订嘅啫。咁其实好多国家都有个，不嬲都有个。后来就因为呢、这个即系反送中运动搞到如火如荼嘅时候，好多国家就同你终止咗，包括加拿大啊、美国啊，系嘛，都取消咗同香港嗰个互相遣送罪犯嗰个协议啦。咁啊，咁你搞嚟做咩啊？系嘛？咁共产党会唔会因为啊有啲贪官走咗嚟香港咁啊？佢系可以即系避过呢个法律嘅制裁咁啊？屌你老实讲，你大陆搵人嚟夹啲友翻去，咁唔知试过几多镬啦，大佬系咪先？咁啊？咁如果唔系北京要你做，好啦，你。 你做他亦都冇理由反对你啊，系咪？咁起码表面上啊，港人治港，咁你本地立法呢、這个又唔系国家安全嘅，就算国家安全法根据廿三条，你都系特区政府自行立法噶嘛，系咪？咁你自己承担个责任啫，咁样啫嘛。哇，100万人上街，你当冇到；200万人上街，你又当冇到，系咪？咁如果6月11号、12号嗰日你撤回条例，唔系深夜行出嚟话我如期喺立法会二读，咁点会有2019年7月1号嗰个包围立法会同埋冲击立法会咧？点会有以后嘅嗰个暴力冲突咧？系咪？以后嘅嘢都唔会发生啦，咩721啦、831啦，嘛？所有呢啲嘢都唔会发生啦。我呢本书讲嘅嘢，嗰啲惨法嗰啲嘢，全部都唔会发生啦，系咪？好啦，因为咁就搞到天下为中，已经嗰个美中关系非常之恶劣噶啦。有一个咁嘅所谓，即系香港有个呢个咁嘅政治抗争运动之后，系咪？同埋加上你警察嗰种即系强力镇压，对嗰个人权系咪？即系嗰个伤害非常之大，令到全世界有一个藉口咁啊，咪天下为中咯。跟住制裁你中国咯，制裁中国嘅官员，制裁香港嘅官员，系咪？咁你局撑你喎，咁亦都坐实咗佢要整个呢一个国安法，因为呢啲就叫外部势力啦，咁样。你几冤枉啊？你话系咪先？另外一个不堪嘅，喂，蔡英文做总统，台湾已经系令到嗰个两岸关系即系倒退，乜都好啦，系嘛？跟住佢有得连任，又拜呢一个香港反送中运动所赐，咁对共产党嚟讲，屌你咩？你真系喂！分裂国土有你份，屌啦！勾结外部势力有你份，系咪？搞到中国而家舐咁气，又系你一手造成嘅。屌你，当时就应该杀咗你啦！老实讲，系咪？咁但系当时杀咗你，咁咪即系话俾人听，屌你香港，喂，就系、是、咁样啦，就系、是、真系嗰个所谓勾结外国势力又系假嘅，分裂国家嗰啲又系假嘅，系咪？焗住就床板夹春云啦，呢个好粗鄙嘅。即系呢一个即系广东话啊，即系识解就解啦，唔识解就算啦。即系共产党就床板夹，系咪就唔喐得你字？咁等你任满之后，咁就一定唔俾你留任啦，大佬。唔系呢个咪常识啊？咁再最新近嘅就系、是、你习近平好锡你噶嘛？你话以前你见到习近平就如沐春风嘛，含春啊嘛，系咪？咁而家含春定含咩啊？话俾你听，好清楚噶嘛，而家系系嘛？休息一阵。